乐章。4月21日上午10点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皇圣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李显神秘地死于神龙殿，随后15岁的太子李仲茂登基称帝，尊韦皇后为皇太后。至此，韦太后已经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李唐王朝的命运将会如何呢？公元710年的李隆基已经是25岁的有志青年了，从小他就让祖母武则天刮目相看。在一次进宫觐见时，6岁的李隆基装束整齐，庄重威严，正当红的武义宗想杀一杀他的威风，故意挡住了李隆基的路。李隆基知道武义宗正当红，但是他依然没有给武义宗面子，大喝一声：我家朝堂干你什么事？竟敢挡我的马？武义宗被小孩子大喝很是没有面子，正想反驳，武则天走了上来，他正好看到了这一幕。武则天非但没有怪罪李隆基，相反他对这个孩子刮目相看。事实证明，武则天看人的眼光一向精准。不过这次刮目相看没有给李隆基带来太大的好处。在武则天统治的时代，他跟父亲李旦都活得非常憋屈。8岁那年，李隆基的亲生母亲被武则天处死，而他和父亲都是敢怒不敢言。在武则天统治的后期，李隆基的境遇有所改观，他开始步入仕途，并且曾经外放到潞州，即今天的山西长治，出任潞州别驾政府总秘书长。此时的李隆基在官场上并不得意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广交朋友。年轻时候的李隆基非常会笼络人，每到一地都会结交很多朋友。在潞州时他的朋友很多，回到长安 他的朋友更多。一个仇人就是一堵墙，而一个朋友就是一条路。李隆基的众多朋友成就了他日后的路。在李隆基的朋友当中，有一类朋友他很看重，这类朋友就是京城的万骑卫士。说起万骑卫士，历史就悠久了，需要追溯到太宗李世民时代。贞观年间，李世民特意从犯罪被判刑的人家以及外族人家挑选了一些精锐子弟，这些子弟的共同特点就是感恩而忠诚。经过训练，李世民让他们身穿画有老虎的衣服，跨坐画有豹子的马鞍。每次李世民外出打猎，他们都一起跟随，护驾的同时还负责射杀飞禽走兽。后来李世民把他们命名为百骑卫士。到了武则天时代，百骑卫士扩编到了1000人，于是改称千骑卫士，隶属于左右羽林军。到了李显时代，千骑卫士改成万骑卫士，而这些万骑卫士中就有很多与李隆基交心的朋友。日后的事实表明，正是这些万骑卫士朋友为李隆基赢得了一生的荣耀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命有三尺，难求一丈。然而欲壑难填的韦皇后不这么认为，她已经得到了三尺，还想追求一丈。在韦皇后的指使下，宗楚客开始密谋了。他顺手拉了一批人一起从事这项有意义的密谋事业，这批人当中就包括兵部侍郎崔日用。宗楚客把崔日用当成知己，崔日用也把宗楚客当成知己。然而时间一长，崔日用发现宗楚客的胆子太大了，他做的都是冒险的事儿。如果密谋成功，那么富贵无忧；一旦失败，所有参与的人必定死无葬身之地呀。瞻前想后，崔日用害怕了，他害怕遭遇失败的结局，于是开始思考自救的方法，把认识的人在脑海中过了一遍。崔日用决定把宝压在李隆基身上。他知道这个人虽然在仕途上还不显山露水，但是在关键时刻，这个人可以做大事儿。崔日用派宝昌寺和尚普润秘密拜见李隆基，通报了宗楚客的密谋。这下宗楚客的密谋被提前泄露出来，给了李隆基准备兵变的时间差。李隆基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向自己的父亲李旦去汇报，而是找姑姑太平公主商量。太平公主一听密谋也吓了一跳，她马上意识到，如果说武家和李家还能和平相处的话，那么韦家与李家也无和平相处的可能。既然不能和平共处，那就兵戎相见吧。在太平公主的支持下，李隆基开始了小规模的串联。经过他的串联，太平公主的儿子卫卫青薛崇简、院总监钟绍京、上衣奉御王崇业、前任朝议县尉刘幽求、历人府哲冲、麻嗣宗都加入了李隆基的小圈子，他们都准备跟李隆基起兵。然而即便这些人都支持李隆基起兵，李隆基依然没有足够的底气。他知道他们这些人说白了就是一群游兵散勇，如果真刀真枪与禁军对抗， 根本没有胜算。在哪里找一批管用的兵呢？李隆基正盘算着呢，管用的兵自己就送上门来了。上门拜访李隆基的是征兵府果毅及副司令葛福顺和陈玄礼，他们是来找老朋友李隆基诉苦的。原来这两天葛福顺和陈玄礼正处于郁闷之中，起因是新上任的长官韦波和高松经常无缘无故打人，打人没有理由，就是想树立自己的权威，想以此镇住禁军的局面。李隆基静静地听着葛福顺和陈玄礼的抱怨，他知道千载难逢的契机正在从天而降。等葛福顺和陈玄礼诉完苦，李隆基陪着他们抱怨了一番，然后话里话外透出诛杀韦家势力的意思。聪明人说话一点就透，葛福顺和陈玄礼一对视，顿时明白了李隆基的意思。其实如果韦波和高松一直镇守禁军，葛福顺和陈玄礼这些人并不敢轻举妄动的，因为对方根基已深。然而韦波和高松偏偏都属于韦皇后临时任命的空降干部，在禁军之中没有根基，也就注定无法服众。听完李隆基的策划，葛福顺和陈玄礼一下子跳了起来。李隆基说出了他们一直都想却不敢做的事情，以前只是在心里盘算有朝一日狠狠殴打韦波和高松一顿，现在要做就做个彻底。在策反完葛福顺和陈玄礼之后，李隆基趁热打铁又策反了万骑卫士营的朋友，万骑卫士营副司令李先福也加入到了李隆基起兵的阵营，万事基本具备。这时有人提醒李隆基，是否应该通报一下项王？李隆基摇了摇头，不用了。李隆基说，我们发动兵变是为了江山社稷，事成了大福归项王，不成我们自己承担，也不连累他。今天如果通报给他，那就是连累他，如果他不同意，反而破坏了我们的大计。李隆基说的冠冕堂皇，其实在心中他早就把父亲李旦看透了，知子莫若父，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成立。在李隆基眼中，父亲守城可以，冒险却难，你父亲的性格必定做不了这种冒险的事情，那么就索性不告诉他。想一想也很讽刺，一代天骄李世民选择李治继承自己的地位，却没有想到李治软弱，又把软弱传递到下一代。李治的八个儿子除李贤外都是能力平平之辈，唯一出挑的李贤反而被武则天处理掉了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，为什么武则天处理李贤，是因为他有能力，危险性大。那么为什么不除掉李显和李旦呢？因为他们俩过于平庸，没有多大危险性。幸好李旦还有李隆基这么一个儿子，不然李唐王朝可能被再次腰斩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公元710年6月20日中午，李隆基开始行动了， 他和刘幽求等人一起来到了皇家林苑。皇家林苑位于皇城以北，这里离皇城北门玄武门非常近，同时非常隐蔽，而且这里还是院总监钟少京的地盘。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钟少京反悔了，他想打退堂鼓。李隆基站在钟少京的宿舍外面，钟少京则在里面来回踱着步子，犹豫不决。他有些害怕，哎呀，万一起兵失利呢？那么自己不但将失去现有的一切，而且还会死无葬身之地呀。犹豫不决的不仅仅是钟少京，李隆基的家奴王毛仲做得更彻底，他索性脚底抹油溜了，到起事的时候死活找不到他了。李隆基可以不理会王毛仲，但是他必须争取钟少京。按照他的计划，他们将在这里潜伏到二更时分，如果钟少京变卦了，他们不仅无法潜伏，甚至有可能提前暴露。幸好这时候钟少京的妻子站了出来。古人总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，然而钟少京的妻子头发很长，见识却不短。钟少京的妻子说道，舍身救国，神灵也会保佑，况且你已经参加了预谋，你以为今天不参加起事将来就能免祸吗？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钟少京。哎，是啊，此时就算反悔也是五十步笑百步，将来如果追查还是难逃一死，那就不如索性搏一把。钟少京这才打开房门，把李隆基迎了进来。李隆基握住他的手，用力地握了握，他要用这个方式把自己的信心传递给钟少京。夜色来临，葛福顺和李先福如约来到皇家林苑与李隆基相见。葛福顺和李先福告诉李隆基，一切正跟李隆基预想的一样，他们所在的左右羽林军正好驻守在玄武门，今晚从这里他们可以搅动天下。众人在等待中熬到了二更时分，李隆基抬头看了看天，他发现今夜的星空有些特别，天上的星星向四周散落，一片洁白，明明是夏夜，却有着冬季雪夜的感觉。这时候刘幽求说话了，看来天意如此，我们机不可失。这句话在关键时刻很提气，李隆基向葛福顺和李先福使了个眼色，两个人心领神会飘然而去。看着两个人的背影，李隆基心中暗暗祈祷。葛福顺和李先福熟门熟路回到玄武门，一直闯入羽林军大营，手起剑落，韦波、韦玄、高松三颗人头应声落地，就此拉开了兵变的序幕。葛福顺拿起三颗人头，冲着惊起的羽林军士兵说道，韦后毒害先帝，危害社稷，今晚一同诛灭韦家势力，比马鞭高的韦家人一个不留。事成后拥立项王以安天下，敢有三心二意助逆党者，罪及三族。同事先设想的一样，羽林军士兵群起响应。这一切还是因为韦皇后根基太浅，